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做完这一切，沈乔松开石武，倚着石头剧烈咳嗽，只觉得浑身无处不疼，像刚刚受尽了酷刑一般，竟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只待吐出几口血之后，方才觉得稚嫩的胸口舒畅一些。再看十五，还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，蜷缩身体环抱膝盖，将脸埋了进去，哭得浑身颤抖。沈乔叹了口气，摸上他的脑袋。 对不住，若不是因为我，朱兄和朱姨也不会惨死。就当是为了他们，我们现在先离开好不好？等一切安全了，我有你傻有你大，你想怎样都可以。 师父和初一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，是不是？ 是，他们活不过来了，可他们最希望你好好活着。如果你就这样被那几个人捉住，你怎么对得起他们？ 你说了对，我要好好活着，我不能让师父担心。我们现在往哪里去？ 往东，去陛下宗。我带你回去认祖归宗。 他从怀里掏出方才观主塞给他的物事，其实是一块小小的木牌，一面刻着碧霞宗三字，一面则写着一个竹，想来是观主当年在碧霞宗的身份证明。摩梭端详了一会儿，他将木牌递给十五。 这是你师父留下来的遗物，你要好好守着。 嗯。 十五珍而重之地看了半晌，方才小心翼翼放入怀中，几次摸了又摸，像是怕一不留神木牌就丢了。沈乔拉着他，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草丛往前方走去。十五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他们身后茂密的树木重重掩映之下，将那个小小的出口石门也挡得密密实实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十五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，沈乔握紧他的手。碧霞宗在泰山，泰山则在东平郡，往东平郡可直走冀州，但沈乔怕合欢宗的人猜到他们的去向，所以特地带十五南下凉州，等于绕了一大圈，多了一大半的路程。十五变得沉默寡言，再也不是从前害羞友善的模样，见了人也不大说话。沈乔知道他的心结所在，但这种事旁人劝是劝不来的，只能等他自己想通。观主原先在地窖里藏了些铜钱，数目不多，但足够他们一路省吃俭用直到抵达东平卷了。白天的时候两人赶路，夜晚就宿在城内，若是无成，尽量也找些热闹点的镇子。正所谓大隐隐于市，人多反而不容易被找出来。这一日二人走到西兖州，正好时值傍晚，沈乔就在城中寻了一处客栈落脚。他与十五同住一间，将床让给十五，自己则打地铺练功。用朱阳策重铸根基之后，沈乔仿佛进入一片闻所未闻的崭新天地。方寸世界，纤毫毕现，素处以末，妙机其微。真气流淌过受损的经脉，带着一丝丝疼痛，却又如同新生，连同从前受过的诸般重伤，好像都在慢慢得到修复。这才是朱阳策的真正玄妙所在。内室所及，晨光灼树，明月入炉，宝华神韵，梅萼幽生。巨阙、中庭、华盖、玄机，原先堵塞或受损的经脉穴道重新一一打通，长久以来一直淤塞心口的烦闷和隐痛也正一点点消失。 沈乔双目紧闭，浑然不觉旁边有双眼睛正在偷窥自己。本来早该睡着的十五裹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装睡，眼睛却悄悄睁开一条缝。他看见原本好端端的沈乔忽然吐出一口血，脸色大变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掀开被子下了床，并作几步跑到沈乔身边。 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事？ 没事，这是淤血吐出来才痛快。 你不用哄我了，我知道这一路上没有钱买药，只是为了省钱。我救你的时候，你明明伤势重得快要死了。 不买药的确是省钱，不过我现在已经可以用内功慢慢恢复，喝不喝药都不要紧了。 真的？ 真的。我答应过你师父要好好照顾你，就不会抛下你的。 我不是故意不理你，我只是很难过。 我知道。对不起。 你不要说对不起，这不是你的错。 怎么不是我的错？他们本是追杀我而来，却连累了你们。 他们这么残忍，就算没有你在，只要他们觉得师父藏匿了你，照样会下杀手。师父救你，就和当时我救你一样，我们都没有怪你，你也不要怪自己，好不好？该得到惩罚的，应该是那些坏人，不是好人。 对，你说的对。主兄啊，主兄，你在天之灵，看见十五这样懂事明理，应该可以安心了吧？十五，你想不想学武功？ 我想学好武功，为师父和初一报仇。 在你回碧霞宗之前，这一路上，我先教你玄都山的武功，好不好？ 玄都山？难道是号称天下第一道门的玄都山？沈郎君，您是玄都山的弟子吗？ 是，我叫沈乔，是玄都山第六代掌教齐凤阁的亲传弟子。 啊，我好像听过师父说过你的名字，你是不是还当过掌教？ 是。一言难尽，就先不与你说了。我这次来邺城也是为了寻找北上的玄都山弟子，谁知遭遇桑景星，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 可师父说过，武功是每个门派的不传之秘，除非加入那个门派，否则是不能学的。我已经答应过师父要去碧霞宗了，所以 玄都山的武功也好，碧霞宗的武功也罢，都是为人所学。只要教的人和学的人本身没有门户之见，又何必拘泥其他？我只教你武功，你无需拜师。 说罢，沈乔将用黑色布条重重裹起、伪作竹杖的山河铜杯剑拿了出来，将上面的布条一层层拆下。十五好奇地念着上面的篆体。 山河同悲， 苍生有难，山河同悲，草木有灵，天地不朽。 沈乔悠悠道，手指抚过剑鞘，忽然握住剑柄，飞快抽剑出鞘，手腕不见如何动作，霎时间满屋光华，仿佛处处皆有剑光，处处杀意凛凛，鹤鸣高飞，雁横雪散。但只一瞬间，所有光芒又都消失了。屋子还是那个屋子，剑还是那把剑，好像从来没出过鞘，刚刚一幕也只是十五的错觉。十五早就愣在那里，合不拢嘴，一副看呆了的模样。 你去摸摸那件衣裳。 哦哦， 衣裳是沈乔自己的衣裳， 阴来时淋了雨，他便除下来挂在房间里的木架上。十五的手指刚刚碰上衣服，就不由自主移了一声，外场化作几片飘落下来。除此之外，屋子里其他事物都完好无损。十五的表情简直可以用呆滞来形容了。 如何？ 好厉害！ 我是问你愿不愿意和我学武。 沈氏在上，请受十五一拜。 玄都子府起初有好几套剑法，到了我师父齐凤阁的时候，他认为天下武功万变不离其宗，与其繁杂乱演练不过来，还不如只将一套练到炉火纯青，所以他便将历代剑法重新整编，变成最后的两套。其中一套沧浪剑诀，则是他老人家身临东海，亲见日升月落，云随浪涌之后有所体悟所创，融合了玄都山先前一些剑法的精髓。正好今日路过黄河，意境相似，我便为你先演示一遍。你无需刻意去记里面的招式，只要好好体会其中意境。 是，沈师，弟子会努力去感受的。 沈乔一笑，抽剑出鞘。他们所在的这段流域，去岁正好决堤而淹没两岸农田，如今时势久空，放眼荒凉，余下黄河大浪滔滔，依旧不停奔向前方。此刻沈乔站在一块独自伫立的大石上，底下便是奔腾不息的黄河，咆哮着仿佛要将世间一切都吞噬殆尽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河水熠熠生辉，晶亮潋滟。沈乔一人乍看单薄，难与天地争锋，但当他抽剑出鞘的那一瞬间，气势竟然不逊分毫。山河同悲剑同样因反射出夺目光芒，剑锋一起，剑气四溢，带动河水愈发汹涌澎湃。他整个人则置身在剑气之中，如同将御剑而去的仙人，飘逸潇洒至极。十五看得完全呆住。他跟着观主时，观主虽然也教他们武功，但观主武功本身就一般，很难向他们描绘什么叫高深的武学境界。十五听观主描述过，真正的武道高人能以自身抵挡周围，影响天地一草一木，使其受到自身心绪而牵动。初一和十五两人当时都听得浑然忘我，向往不已，心道自己若是有生之年能见到这样的高人就好了。而现在曾经梦寐以求的景象就在自己眼前出现，看沈乔的一招一式，连十五这样在武道上刚刚入门，甚至还谈不上初窥门径的人，甚至也能感受到其中牵引万物的力量。那是他贫瘠的语言所无法描绘的画面，也是十五毕生难忘的景象。 师父，初一，你们看见了吗？ 十五热泪盈眶，甚至有种跪下来痛哭的冲动。不仅是旁观的十五，连置身其中的沈乔也正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玄妙境界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剑气冥冥之中与河水彼此牵动，互为契机，剑意顺着四肢百骸游走，又从手中山河同悲剑喷薄而出，心随意动，剑随心动，有形剑意化为白虹，从水气之中贯穿而过。剑意所至之处，河水轰的一声猛然炸开，壮观奇丽，水珠四溅，闪耀七彩光芒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